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号凌晨公布的联邦议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排名第二。虽然默克尔没有参加此次大选，但他将会继续担任总理，直至新内阁组成。执政16年，默克尔在德国和欧洲政坛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他离开政治舞台后，德国和欧洲将失去一位富有政治威信和凝聚力的强势领导人。短时间内，联盟党德国和欧盟都可能出现政治空洞。德国该如何面对告别默克尔式稳定的风险？本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将如何影响未来中德关系？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红，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冯仲平所长，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老师。欢迎两位嘉宾。本期节目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德国大选。从9月27号这个初步的统计结果来看，那今年6040万拥有投票权的德国公民当中，共有76.6%的人参加了投票，高于2017年，就是上一届大选时的76.2%。那其中社民党是以25.7%的得票率排名第一，获得了优先组阁的机会，而连续执政16年的联盟党这次呢，仅获得了24.1%的得票率。我们知道默克尔的支持率一直是很高的，为什么他所在的政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没有获得高的投票率呢？冯所长， 我感觉啊，如果是默克尔经理要继续要连任的话，可能联盟党还是没有问题。这恰恰就是与默克尔这么多年他在这个德国国内还有国际上这个威望很高，如果他今年代表这个联盟党要继续连任的话，应该是毫无悬念的。那么他2年前就他说他不想连任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选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那这个时候德国大家都知道，他那个选举和美国不一样，不是选人，他是选政党。但是今年有3个政党也推出了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包括默克尔所在的党拉舍特，包括这个社民党舒尔茨，包括绿党，他们都推出了总理候选人。所以以名义上讲是选政党，你手中拿的那张票是选政党，但实际上啊，选民既要考虑政党，还要考虑这个政党同推出的候选人，所以这个人选也很重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让联盟党他的票数落后了。为什么呢？联盟党选的这个拉舍特呢，在这个竞选过程中呢，今年出现了这个百年不遇的这种的大洪水。拉舍特在这个视察灾区的时候呢，大家看到他有一张开怀大笑的这么一张照片。这个让这个整个舆论界整个国内饱受这个诟病。然后绿党的这个候选人是这个也传出了一些丑闻，是他论文这个抄袭了，学历造假了。总而言之啊，社民党的舒尔茨呢，咱不说他有什么优点，他没有这些丑闻，也没有这些竞选期间的不当行为，这是一个让这个社民党我觉得票数可多了。第二个还有原因，就是社民党虽然和联盟党是2个政党，但是他现在是在默克尔领导的这个大联合政府里面，他是一个执政伙伴，所以舒尔茨本人是现在默克尔的这个政府里面，他是担任的副总理，担任的这个兼的这个财政部长，他也有很多场合、好多机会能展现他的这种执政经验啊，所以就导致就是说联盟党，你刚才说的很对，这是16年以来第一次他的得票率低于社民党。 我觉得这就是默克尔个人的魅力所在。那么就说德国政治选举啊，它其实是存在一个双轨制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呢是选一个政党作为他心意的一个人执政的，但另一方面呢是选出这个政党里面的领袖。比如说像有的人选那个联盟党，但是有的人更多的是选的默克尔，觉得默克尔的这个能力很强。那反过来，你比如说有的觉得这个立党的主张吧不怎么样，但是呢他立党这个领袖啊好像个人的魅力还是蛮好的，完了这个他的一些想法呢是确实切合了这个选民的心态，所以呢他也愿意选这个立党，所以这个里面存在一种双轨制的现象。 那么默克尔个人的威望是很高的，因为毕竟他行事啊各方面比较稳健，而且他自己干事也比较泼辣，他说干就干，他决定了的事一般不轻易改变，所以大家就喜欢，这也是代表德国这个政坛这种保守主义的这种做派，所以他这些行事风格是比较得到选民认可的。但是呢，就说是他自己个人威望高，并不意味着他这个政党啊就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反过来看，现在这个肖尔茨啊，也就是德国社民党的这个领导人，他现在其实个人魅力还是可以的，因为几次这个包括电视辩论啊什么，他的个人形象啊，包括口碑啊，大家对他的认可度都是最高的。 嗯，现在社民党是领先的啊，社民党之前明确表示不会再与联盟党联合组阁。社民党为什么不再与联盟党联合组阁呢？因为之前其实德国多年来都是两党组成政府的哈，这一次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我们看到从2013年再到是2018年3月份才组成的这个联合政府，所以2013年这一次选举加2018年组阁，这两次组阁都是叫做大联合政府。那么大联合政府的这个主导性的政党就是默克尔这个基督教联盟党，那么社民党只是作为第二大的党参与其中，尽管社民党在里面也还是扮演了副帅的这个角色，但毕竟啊有功劳一般来说都是主要的政党联盟党，都是默克尔的这么一个威望啊。如果说是没有功劳的话呢，那就是苦劳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怨气也好，那这个社民党都得一同跟着背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社民党这两届大联合政府当中始终就摆脱不了默克尔执政的风格以及默克尔这个思想的这个烙印，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党啊待在里面这么折腾下去，其实最后都把社民党自己的特有的这个气质，包括他个人的一些行事风格，其实都淹没掉了。所以通过两次大联合政府执政，实际上社民党的选票是没有增加，反而是降低了。尤其是2017年这一次大选，就是上一届大选，大概就是差一点就跌破了20%，而那一届呢，默克尔领导的这个联盟党还拿了33%左右的选，所以通过这个就能看得出来。社民党通过两届大联合政府，总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那确实是这个自己这个政党啊，这个得票率口碑都不会很高，因为一直有联盟党，所以他就成了走不出联盟党执政的这个阴影里面的那个影子。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再加上社民党本身也在要求变革，那么在这个党内呢，他自己有一些思潮，尤其是比较激进的要求这个变革程度比较大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党员呢，就是对这个比较穷稳啊，比较就是满足于跟联盟党执政的所谓的官僚做派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次我觉得社民党即便就是拿到第二的选票，他也不愿意再同联盟党组阁了。 嗯，这一次现在看来极有可能会出现三党组阁哈。 对对。 嗯，冯所长，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其实是在逐渐减弱的哈。上一届政府的这个组阁耗时也长达171天，这一次三大主流政党的民调支持率长期徘徊在30%以下。您觉得这个德国目前来看的话，它政治碎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确实是，如果政治碎片化的话，这个大选不确定性很大，更大的不确定性就是选举之后，像现在选举结束了，这个组阁的道路会漫长的啊。上一届你说的很对，半年时间的之久啊，今年这个很多人说，哎呀，圣诞节可能2022年的新年致辞可能还是由看守总理默克尔来致辞了。这就是一个政治碎片化的原因啊。德国呢过去一直是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政党执政，但是至少是也就是两个政党啊，一大一小，或者两个主流政党啊，大概这是一个常态。现在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啊，后默克尔时代就是在政治上讲就是一个三党联合执政的一个时代。其实这个原因德国还反映的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强烈明显，其他欧洲国家都普遍都有这种政治碎片化，就是的小党越来越多，偏激的这过去认为是边缘政党现在越来越崛起。后面的原因啊，我想是两方面的，第一是主流政党的应对危机啊，解决问题啊可能不利啊，第二呢就是欧洲现在出现了这种民粹主义势力啊，民粹主义势力呢就是反这种主流的，就是反这种建制的啊，所以给这个一些小党机会啊，他就是反建制的这民粹政党 或者极端主义的政党，给了他们机会啊。这个在德国表现的也很明显，这次有七个政党啊，大概能够进入这个议会，这过去还是比较少。 另外选民也比较分化，还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体现的也是比较明显的。直到选举之前看到一个民调哈，有40%的人在选举之前还不清楚他们会在9月26号选哪一个党派，所以就有评论说这是德国人面对后默克尔时代的一种迷茫，一种对未知的恐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冯总长，您觉得是不是只是因为大家对默克尔执政16年的一种习惯呢？是这样的一种原因吗？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啊，就是你看这次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总体上经常跟踪这些西方的选举，感觉是过去好多年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选民对这个选举兴趣在下降啊，投票率很低，人不愿意懒得去投票。这次德国的情况非常有意思，包括上一届也挺高的，70%多，这次一个更高。那一个信号很清楚，大家都特别的想影响今后啊德国的政治，影响今后德国的内政外交，用他们的票啊来影响。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就是说不知道该投谁，那就是说明呢，我个人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说这个默克尔已经执政这个连任了4届啊，16年，好多人说他在他们印象中德国就一个总理啊，就这一个女总理，所以啊有种习惯，所以大家就觉得依赖他，所以现在突然说默克尔要离开政坛。好多人确实不知道该把票投给谁，这也可以是有这样一种恐惧吧。 说到默克尔哈，她是德国首位女总理，执政了16年的时间，其实她如今仍然在德国享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气哈。我们看到英国《每日电讯报》说默克尔的支持率从来没有低于50%，而且通常会维持在80%左右。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其实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都是难以追赶的。您怎么评价默克尔的执政生涯呢？ 默克尔她如果要今年12月份以后新政府还没有组成的话，他的这个任期就要超过战后任职最时间最长的，叫科尔总理。大家还能记得德国统一的时候，总理叫科尔， 时间最长的一位。 对，他这到如果到今年12月，圣诞节新政府还没有诞生，新总理还没有出现的话，默克尔就超过他了。 按您刚才的预测，很有可能。 对，我认为是基本上是应该是他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啊，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和默克尔的性格不太一样。他是比较平衡的一个人，看问题比较全面，你很少听到默克尔发表一些极端的一些看法，当然也有一个个别情况啊，甚至还有一些急转弯的情况，但是呢总体上这个人给欧洲人，给德国人，给世界留下的影响就是他比较稳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非常快的一个世界，我们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默克尔给人的是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德国被称为稳定器，而且第一是稳定，第二他务实，比较理性。你看默克尔就针对很多的危机，包括这次的新冠疫情，他很理性的。现在西方在这个疫情问题下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儿，在德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默克尔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政治家。另外他对中国、对美国、对俄罗斯，他从来不说一些很偏激的话，他是非常全面的。第三点就是这个人在这执政这么长时间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很会斡旋啊，所以说每一次危机都在他的这个驾驭下基本上比较好的度过，这是他执政生涯中最值得人们啊纪念的一些东西。 这16年间您觉得在他执政期间给德国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德国这16年变化非常大，德国是战后一个战败国，所以德国可以说一直是夹着尾巴这个在做人。我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德国是真正的在韬光养晦。但是在这16年，由于危机啊，这个要求德国要在欧盟内要当个领导啊，要表态。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16年，德国是不仅经济继续往前往目的发展啊，它是一直保持着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呢，就是说在很多危机面前，德国实际上是一个危机的管理者，所以德国的身份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我刚才就说他以前是夹着尾巴啊做人，现在德国实际上是被大家都心里承认他就是欧洲的领袖了啊，欧洲的领导者了，这是给德国带来的很多的变化。另外呢，德国不仅在欧盟内，在世界范围内很多事情德国的影响力也在增大，所以我觉得这16年这个德国不仅是经济上稳步增长，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 那赵老师，您怎么评价默克尔的执政生涯呢？ 我觉得默克尔啊，经过16个春秋啊，也就是说干了四届联邦总理啊，因为德国是总理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而不像法国呀，不像美国，它都是总统制为主。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总理主导的政治体制下，而且又作为一个女性，是吧？他能够执政那么长时间，本身就是值得大家去探究、值得大家去尊敬的这么一个人物。我们把它称之为德国政坛，也是欧洲政坛特有的默克尔现象。那么默克尔现象的这个，从这个台词来看，实际上就指的是在欧洲社会，尤其是西欧这些发达国家，这个历史上很少有女人能够执政，是吧？我们看到这个过去执政的，也就是一些君主制下的一些君王，你比如说伊丽莎白啊。但是从二战以后来看这段历史，实际上整个欧洲西欧就除了撒切尔夫人是称得上是女强人以外，其他还没有一个欧洲的大国啊能够出现这么一个强人女性的这个形象。但是恰恰就在冷战结束以后，恰恰在德国步入21世纪这个科技革命兴起的时候，2003年以后，默克尔就是崭露头角，是吧？到2005年以后，他可以说是就稳稳当当的就在德国政坛上坐稳了总理的宝座，一直执政到现在。所以这个现象的背后就说明什么？说明默克尔肯定有过人之处，有他个人领袖的魅力，同时有他治国理政能力的得到选民的认可啊。所以说他个人的威望比较高。而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就是说时势造就了这么一个女强人，这么一个女英雄，把她放到了传统的德国政治当中是非常不太认可啊这个女性执政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最终让她通过她个人的魅力，通过她执政的这些出色的成绩，可以说赢得了大部分人民对她的尊敬和爱戴，得到了大家的赞誉。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啊，她要没有三刷子两刷子，她绝对坐不稳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见到了，他迎来送往的很多届这个同一个时期的这个，你像这个法国也好，英国也好，都换了几朝了，这个是吧？这个领导人，但是他能够稳稳的坐在联邦总理这个宝座上，不但指点德国的江山，而且整个是为欧洲一体化前行啊，他是作为一个航船来说，他在作为一个掌舵人啊，牢牢的稳稳的在掌欧洲一体化这艘航船，所以这点上看，他就是非常的了不起。那么具体要说，因为很细了，我们只能粗浅的说一说。你像这个他上两届是吧执政，实际上他的政绩单是一届比一届好。2003年的时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那个时候德国经济增长已经创造了冷战结束以来啊就是长周期的这么一个奇迹。那么到了2017年上一届的时候，实际上他的交出的这个竞选之前呀、啊。大选之前交出的成绩单是最亮眼的，当时他的这个德国的经济也是保持了更长一段时间的长周期的增长，同时呢他的失业率降到了这个战后啊二战以后啊最低点，而他的这个就业率又创造了历史的新高，再有呢在法国呀意大利这些西欧大国这个债台高筑是吧，财政赤字严重的这个同时啊，我们看到德国啊作为欧洲的这个最强的经济强国，它是稳如泰山，这个稳稳的在那地方，他自己交的成绩单很亮眼，而且他给那一年就是选举的时候，2017年他给德国这个可以说财政部啊，也就是给肖尔茨领导的财政部，其实留下了很多值得大家去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德国创造了上千亿欧元的这个财政盈余，是吧？他国库里面充裕得很，所以这种现象，德国和法国其他国家比是，绝对是别的国家是无可比肩的。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看，他这么亮眼的成绩单，大家不选他还选谁呀？但就这样的情况，上一届他的选举实际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有部分选民啊觉得他太求稳了，没有创新求变的这种心理，所以对他都已经产生一些不满了。但反过来说，就是说他能坐稳这16年，也是靠一个稳字当头，靠一个务实在起到这个最核心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稳，没有这个务实，那德国也不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代表了整个德国在21世纪初啊，这最近这20年啊，就是说取得的这个进步，它成了进步的一个化身。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冯仲平所长，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赵俊杰老师。那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那其实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谈到默克尔他的性格是十分稳健的哈，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一种保守。那就默克尔的这种性格来说，有没有什么缺点呢？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冯所长您怎么看？ 默克尔有时候是也是翻脸不认人的，很有意思。他有些决定是大家觉得很绝的啊，就我们说德国是这个方脑袋啊，默克尔有时候也有这方面的特点啊，很周的。你比如说他当他看到日本这个核发生那个核废水那个事件以后，他立刻就做了一个叫德国要去核，让核能在德国是零，这些决定当时做的是非常突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打开德国大门迎接这个难民，这个事儿当时是确实是受到了整个全世界的点赞，但是这个决定也是做的是非常突然的。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评判。但是实际上有些决定呢，它可能如果有一点时间的话，可能会让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你知道默克尔的这个声望是什么时候开始下降的呢？就是2015年接纳这个难民以后，那次所有的人都认为那是他整个执政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好多人说默克尔做了个非常好的决定，但对他个人的政治层面来说，那确实是一个由盛转衰的一个情况。 如今德国大选各党派的竞争还是处在一个白热化的状态，那么大选给德国可能会带来一些变数，也让人比较担心告别默克尔是稳定会给德国带来一定的风险。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默克尔逐渐的这个一个老去，二个呢也到了他该谢幕的时候了，他确实也很累。我们看到前几年欧洲一系列的危机啊，一系列的这个思潮啊，对他发起了强力的冲击。所以说他作为德国掌门人，跟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这个领袖啊，实际上他承受的是双重的压力。因为欧洲现在这个社会急剧的分层，完了这个意识形态又呈现更多的多元化，政党政治生态又出现碎片化极化的现象，所以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像欧洲社会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社会福利制度过大的这个包袱必须要改，但是改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投入不足的话呢，就根本就起不到改的作用，但是投入过多的话呢，可能会冲击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他们就不干了，所以说就动了，大家都奶酪以后啊，这个社会就产生急剧的动荡。那我们看到像法国从萨克西时代开始，他就要变革，他就看到人口老龄化了，他就想把这个退休领全退休金的时间啊，年龄啊，从65岁延长2年到67岁，结果就是这么一个政策，就导致他起码有得罪了几百万这个老年的这个选民，最终就是这几百万就把他在第二任想当总统的时候把他选下去了。如果他不搞这么激进的改革，他我估计他还稳稳的坐上另外一届。所以说默克尔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也是要知道这个德国选民这个既有创新的利益诉求，但更多的是求稳，是吧？不希望这个变化太大，加上他本人也是这么一个行事风格，他也是这么一个施政理念，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默克尔我觉得他做的是可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即便有稳定，也不能说他一点不变。其实他上台以后他就改革了这个德国的劳动力制度，因为劳动力一个就是过去对社会福利投入太多，但是财政上就是亏空的比较厉害，另外一方面呢，就这个社会福利啊，这种红包制度就助长了一些懒汉，就助长了一些失业率，对吧？因为反正我失业3个月可以领救济金，失业半年领的还要多，失业1年领的更多，是吧？这种东西它就让人家这个已经工作的人是非常的不舒服不情愿，就觉得怎么这样的，你到底是奖勤罚懒，你还是鼓励大家都在家里面待着不上班？所以默克尔上了以后就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可以说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制度，包括削减的社会福利，就鼓励更多的在家吃政府红包吃社会福利的人走出来，你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社会同时也会认可你们的价值，给你们更多的更大的回报。所以通过这个改革以后，可以说在默克尔改革初期压力很大，顶着一种骂声，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回过来看16年以后，当默克尔即将挂冠而去的时候，那我觉得很多人要感谢他。现在就说如果没有默克尔逼着我当年就业，我现在可能也就拿不了那么多的好处，我也得不到这么好的福利，是吧？所以说 默克这个人的魅力恰恰就体现在这个，他是一无深处啊，听惊雷。他表面不给你那么好像是花言巧语，不给你一些政治蛊惑，但实际上他决定了的是，他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啊！通过这个改，所以说这个尽管改革是有争议的，但是绝大部分认可他这个改，所以他为什么个人的威望就在这个改革当中逐渐的得到提升？但是改革当中，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些不足之处，就是明明看到了最近，尤其这一届政府看到了这个德国在数字经济啊，在这个大数据信息社会这方面已经明显的落后于美国，落后于中国，甚至落后于英国这样的，他其实可以鼓足勇气在这方面做更大的创新求变，但是恰恰这边求稳压住了他创新，所以使得他自己在这个可以说谢幕的时候他有一些遗憾，他也觉得他对这个数字经济包括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推动的绿色经济啊，这两大经济高科技啊，他其实是关注的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默克一些不足的， 这是他的遗憾的地方哈。那现在回过来我们再说这次大选啊，目前来说虽然社民党是领先的，但是下一届政府内阁将会有哪些政党组成现在还是不确定的哈，下一届有哪些政党组成取决于什么，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相对明朗的结果呢？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德国政党政治碎片化了是吧，极化了，各个党也多了，但实际上因为由于两个大党，他现在这个就是他排除了跟联盟党执政的可能性，所以这样一来他的选择面就只有轮到这几个小党当中选，那小党当中呢极右翼的选择党反正这两个大党都不愿意谈跟他掺和的，觉得他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这个厄运，那对这个相对左派一点的像那个左翼党，就原来东德的我们这个共产党这个色彩的，那左翼党呢这个因为他太偏左了，所以也不会把他放到优先组合的，其实他基本上也被排除了，所以这样把一个左一个右两个极左就排完以后，其实现在我们看剩下的可不就是社民党带上绿党带上自民党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今天的拉彻特就默克贤内的接班人，他现在也在嚷嚷，他也不服输，反正他也在做好了万一社民党重到我上次就是默克尔这个党就我们党上次组阁失败的，万一你跟他两党又不对付呢，一句话调不到一起呢，那还是存在就是可以让第二大党也就是让我这个联盟党重新出山来组对吧，所以说他也在做一个备胎，他也在做这个准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管这两个大党谁来获得优先组阁权，实际上最终他组阁的这个都是必然是一大带着两小，没有第三方的选项，思路我觉得是很清晰的，这个无需要去过多的去纠结还会不会再组建什么联合政府大联合，那除非是出现很大的一些变数。 那冯所长能不能从这个程序上给我们的听众来讲一讲，就是他组阁大概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程序，能不能够组阁成功取决于什么呢？ 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漫长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所谓的谈判所谓的博弈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社民党他说他的得票率第一尽管他自己不能单独组个政府，那么他就但是他有优先权，优先权就是他来这个召集其他企政党说我们一起组成一个政府组成一个这个内阁，才能在这个议院里面占到多数席位这样的话这个合法性也有了。现在社民党要有这个权利的话，社民党就会和其他政党我猜测呢，他可能首先和绿党和自民党，也就是我们说的红黄绿这三个政党在一起谈判。如果说他们实在谈不下去，组阁失败了，并不是说你社民党永远有优先组阁权，他可能这个组阁权就让出来了，那就让联盟党来试一下。联盟党这个目前是暂居第二但是社民党如果优先组阁失败了，联盟党就会来试一下。联盟党呢，我们在想他也得和其他几个政党谈判博弈讨论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认为说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个老的传统的大党，他们的组合呢，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前面也讲了，如果他们要组阁的话，他们是有这个绝对有超过半数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在说他们会考虑或者两个小党组阁，那么联盟党也会找自民党、找绿党，比如说现在选择党是所有的人都排挤他了这个左翼党的这次是投票率太低了输得比较惨， 那就是联盟党也有可能找绿党和自民党。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我们讲的谈判艰难，就是指的是说社民党能不能和绿党和自民党能谈得来，这几个政党的之间的这个矛盾分歧、理念、执政理念差异比较大。嗯， 他们谈主要是谈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啊。这个这两天我也和一些德国的使馆的一些人聊天，也和我们国内搞欧洲的德国的学者谈啊，其实主要矛盾还是聚焦在国内啊。比如说社民党是要就提高这个最低工资的啊，绿党是强调一定要增加开支，要搞这个环境啊保护，比如自民党有自民党的另外一套主张啊。其实我们讲说政治，所有的政治都是家门口的事儿，其实他们自己讨论最多的是与选民民生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事情。外交也是一部分，但外交不是在整个过程中，外交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在整个大选过程中外交都不是主要问题。 嗯，那本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将如何影响未来中德的关系？冯所长，您怎么看？嗯， 这个是我们中国听众可能也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中德关系呢，在新政府成立以后，这次大选之后呢，我认为总体上是稳定的。总体上我认为未来的德国政府会延续默克尔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说务实合作还会成为新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主线。但是啊，这个整个德国国内的这个政治氛围，欧洲范围内的政治氛围，包括美国对欧洲对德国的施加的一些影响，今后中德关系中也会有一些冲突竞争啊。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在总体这个务实的情况下，这个会强调一些竞争，甚至还有一些在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这个涉及到我们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它有时候会可能会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考虑到。现在就是普遍啊来说呢，这个西方现在对特别拜登上台以后特别强调这个什么的价值观，这个会对德国也产生影响。而且德国新政府这些小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迎合者啊，这就会给总体稳定的这个中德关系中会带来一些小的一些波折啊，我觉得也可能是有可能的啊。 嗯，那赵老师您怎么看未来中德的关系呢？ 德国啊，它既是中欧关系的领航者，同时又是中美欧这个大三角关系当中啊，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者啊，甚至是一个在中美发生竞争啊、发生这个冲突、发生对抗的时候，是吧？他基本上能采取一个中间的立场，而不是说是选边站马上就站到美国，因为价值观一样了，是吧？就跟着美国一起来对付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的默克尔这16年呀，对华是秉持一个比较务实的，把过去他刚开始上台的这个价值观外交的色彩最后都已经可以说浓缩得很低了，最后就是把更多的务实和中国的深入的合作这个当作他施政的一个主打牌。经过这16年的发展，我们看到中德关系是行得比较稳，走得比较快。最终呢，中德双边的这个贸易占整个中国跟欧盟27个产国中，它占到1/3。那么通过德国一家的带动，就让其他的欧盟产国呢都看好了中国合作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去年呀，英国退出了欧盟，就退出欧盟的情况下，在德国的带领下，中德之间的双边货物贸易还达到了接近6500亿美元的这个新高。今年目前预计啊，因为现在德国经济也在恢复，疫情相对又管控还是比较有效一点，所以现在看呢，今年有可能会突破7000亿，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啊。那不管是6500还是7000，都再一次创造新高。这个背后，除了中国我们自身跟欧洲的这个可以说是合作，我们自身做了很大的努力贡献以外，从他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默克尔领导的这个德国政府啊，可以说也是功不可没，必须要给他记上一功。那么一旦默克尔现在谢幕了，出现了啊新政府，那么这个新政府其实因为多党制的特点，尤其是三党联合的属性，决定了这个大党的这个决策权，大党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能力实际上是大大的削弱。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不是相对强势的政府，是一个比上一届默克政府可能还要弱势的。所以留给肖尔茨上来以后这么一个德国政治遗产，我相信他会继承很多默克尔的那些行事风格，因为他本身就在默克尔这两届政府里面担任要职，他是绕不开中国这一个可以说是大的这个合作伙伴。所以最终我觉得中德关系他还是会